有半年像冬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裂开，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多心里听锣鼓，今天今夜，听家有声音啊！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闹到前程悠悠，这个寸寸痛的是心，不是头，难否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用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醉了废话就等到收工。那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走险，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是谎话算是个天下，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酒，那一天发现了你的好，爱上你的微笑， 想在今天与你紧靠，把烦恼都变成气泡，别人猜不到，让你知道，有你就是最好。 想念你，很想拥抱，感觉你心跳， 你有专属的味道，心紧依靠。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没有人能感受到你最甜美的笑，我再不用把你当寻找， 因为我已经找到。

家的妹妹阻止提案者这个嘉宾们要却不知他早已闪入这个真实名单手火药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大风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主要爱追寻他所陌生的 tempo 热心随时陌生的 tempo It's MIA 把生活写航班 It's MIA 黄历的出现I got your melody Let's go 先先到底这大师的表现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用声音。